旅日朝鲜社会科学家协会会长李英珠和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梁宇初8月4号分别发表谈话，表示谴责美国和朴槿惠逆姐集团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时代错误的活动。